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为了迎接冬奥会的到来，汉冬奥红装素裹分外俏。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您了解北京冬奥会的那些场馆。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临近，有关比赛项目和场馆的设置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北京冬奥会设有3个赛区，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届时多项比赛项目都会在这3个赛区举行。比如说冬奥会的开幕式以及闭幕式就在国家体育馆鸟巢，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在首都体育馆，冰球呢是在五棵松体育中心，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高山滑雪、雪车、雪橇在延庆赛区，而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呢在张家口赛区。这3个赛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您是否了解？过去这里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能够成为冬奥会的比赛场馆呢？为您溯源北京冬奥会场馆的历史与掌故。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扈先生今儿来跟我们说一说冬奥会的这个地名啊，地理溯源。哎，真的是这些地方其实是很有历史渊源的，尤其是我看了扈先生给我的资料啊，真的是大长见识。那么现在呢，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本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一共用了39个场馆，刚才说了主要分布在北京城里头，还有延庆，还有张家口3大赛区。北京赛区呢又分这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五棵松中心区和石景山首钢中心区。每一个中心区啊，它其实都有一个具体的地理方位啊，也就是地名。所以扈先生这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这个赛区的几个赛区所处的这个具体的方位，好吧。 冬奥会呢一共有3个赛区，您刚才介绍了，实际在北京呢是一个主要的赛区。北京赛区呢底下又分了几个小的这个中心区，你比如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它历史上呢这个地方呢属于这个朝阳区的这个洼里乡和大屯乡，还有这个石景山首钢中心区，它实际就在这个首钢园内，也就是原来的首钢院内。还有一个是五棵松中心区，顾名思义那就在这个海淀的五棵松了。实际呢还有一个比赛场馆，就是这个首都体育馆，它是进行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的一个场馆，它在海淀这个白石桥，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另外还有一个赛区呢，就是这个延庆的这个小海坨山，还有一个张家口的这个崇礼。崇礼呢最早叫崇礼县，现在叫这个崇礼区。它在这个张家口市区的这个东北部。 那这3个赛区哈，它们名称都有些什么样的来历，历史上它们是什么地方，是做什么的呢？让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北京赛区的情况。 为了举办2022年冬奥会，我们将打造沿北京、张家口、延庆一线，分3个区域布局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建设3个相对集聚的场馆群。我来跟大家聊聊第一个比赛区域——北京赛区。在这里，除了计划举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外，还会举办3大项、5分项，包括滑冰、冰球、冰壶。为了顺利承办这么多的比赛项目，我们在北京赛区一共规划了5座竞赛场馆，分别是水立方、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国家速滑馆。嘿嘿，这么多这么大的场馆，分分钟比赛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什么？你担心前往这么多场馆的交通不便？不存在的，我们办奥的口号是优质、绿色、科技、人文。北京2022冬奥会将为大家提供多种交通基础设施组成的立体互补的交通服务。就拿这北京赛区来说， 9条地铁新线开通，室内交通网络优化升级，主要道路上设置奥运专用道、奥运专用公交线路和公交场站，以及提供专门的运输保障服务，为您缩短交通时间。而且，这些将体现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这么全面贴心，科技真是厉害了我的国。 接下来我们请户先生来给我们一一介绍。 咱们现在还是从这个北京赛区来开始说啊。一个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这个鸟巢。国家体育馆呢，是这次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式、闭幕式，还有一部分这个冰球比赛项目的这个场馆。附近呢还有国家速滑馆，它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西侧。另外还有一个冰壶馆，实际冰壶馆呢就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这个水立方，它就是这个国家游泳中心。这些地区呢，在这个2008年这个冬奥会申办之前，是属于这个朝阳区的这个洼里乡和这个大屯乡的这个区域。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过去是朝阳区的洼里乡和大屯乡。 对，应该说就是过去有大片的这个村落，大概有十几个村落，还有大片的这个农田。历史上这一带是永定河故道清河中下游的这个区域。有人可能就说永定河在不在石景山吗？怎么跑咱们这儿来呢？实际呢，在这个10000年到7000年前，永定河的一个故道是在咱们北京的北边，就是现在的清河这个故道。实际洼里这个地方也是它的故道一部分之一，是在清河的中下游地区。到了这个元代呢，这里边形成那个大片的沼泽，清代呢就呈现出那个很大的这个稻田。据说这个清朝的这个乾隆皇帝北巡的时候，路过清河的时候还在这儿来观赏过稻田。当时呢这个河渠纵横，绿柳成荫，鱼肥稻香，他即兴呢还写了两首诗来赞美这里的景色。 所以那个时候在清代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这个水乡的景色、 应该可以这么说。如果说追溯历史呢、这个大屯和洼里呢这个区域，至少在秦代包括到这个隋唐时期，这里边属哪儿？属当时这个广阳郡，后来又属于这个幽州所辖的这个蓟县。到了辽代呢，归这个南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燕京，它属于这个西京府。你看它这个有个历史沿革。到了这个金代呢，它又属于这个金中都的大兴府。元代呢，为这个大都路的这个大兴县，但是跟咱们现在这个大兴县没有什么关系啊。它主要指的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西部。明代呢，属于这个京师直隶省的这个顺天府大兴县。到了民国初期呢，又属于这个京朝地方的大兴县。到了这个20世纪50年代呢，就算北京的这个北部了。当时呢，属于这个北平的这个北郊，也是北京的这个北郊，是1958年呢才划归这个朝阳区。所以你看，它有一个历史沿革。应该说，这个元代的时候，这个地区人还比较少，人烟稀少。 这是大都的北部，当时大都城的北部。 大都城的北部，对。到了明代呢，才出现这个零散的这个聚落。清代应该说还是比较空旷的。我找了一个清代的地图上，从上面看，那个村落星星点点，东一个西一个，而且非常非常小。民国时期呢，洼里属于这个北平市郊的这个七区，大屯呢属于北平市郊的这个八区。 这个洼是这个水洼的洼，是不是因为地势低洼，所以就叫这个名字？ 对，您说的对。洼里这个地名的由来呢，是源于它的地貌，也就是因为这个地形而得名。它是1947年定名的。实际最早呢，这地方也是一个沼泽地带，因为周边比较高，里边比较低，所以呢也被俗称为洼子里。光绪年间的这个史料中呢，就记为洼子里。 那么大屯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大屯这个地名呢，应该是始于这个明代，最早呢是始于这个皇家的这个粮仓。朝阳史话记载，大屯乃明正统屯皇粮之地，俗称大屯。这个大屯呢是囤积的屯。明正统年间呢，败北的这个元军逐渐恢复这个元气，开始不断南侵骚扰明代的这个北京城。为了加强这个防御，所以明朝的政府就在京城的北部驻扎了大量的军队。驻扎军队肯定要预备很多的这个粮草，所以在这附近呢设了很多的这个粮屯。 就在这附近设了很多粮仓。 对，当时呢俗称为那个皇粮屯。明朝灭亡以后呢，这里边形成这个村落就被俗称为大屯。北京人的话有带点儿音，大屯。1953年呢，这地方就成立了一个大屯乡。20世纪50年代成立这个大屯人民公社，到了1983年又改为大屯乡。 所以洼里和大屯的历史其实真的还挺悠久的哈。 对，应该说是至少咱们说从明代开始到现在应该有四五百年了。 嗯， 而且这个地方呢，因为地势低洼嘛，这个沟渠纵横，所以呢泉水比较多，还有一些一个什么自流井，就是挖一井水就自己往上冒，所以清初时候呢就形成了这个水稻种植，所以形成大面积的一个稻田。应该至少在40年前吧，我去过几次大屯，当时这个地方的稻田还非常多，还有很多的小的湖泊，所以这边养鱼的也比较多，鱼虾稻田都比较多，所以当时被誉为这个京北水乡。 嗯， 这个名儿还挺雅的哈。 对，清河本来那时候说水量也比较大哈，所以也成为沿岸水稻灌溉的主要的水源。那这儿产的稻米质量怎么样呢？ 哎，这儿的稻米呢被俗称为清水稻，它是那个米粒圆润，特别亮，煮出来特别特别香。当时呢曾被称为这个贡米，就是有一部分要送到这个宫里边的。至少应该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洼里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稻田大概有5000多亩。 嚯，那还真不少。 真的真的不少，特别是在这个修建这个奥林匹克公园之前，稻田非常多，而且里边很多公路，您要是在这个10月份开车从这一走，您能看到大面大面积的稻田。2001年北京这个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以后呢，将这个洼里乡和大屯乡的一部分规划为北京这个奥林匹克公园，2007年初步建成，当时是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核心区，其中呢有44%的奥运会比赛场馆都集中在这一带，包括还有一些个奥运会的一个服务设施，也在这里边。主要参观，比如有奥运村，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包括游泳中心，包括会展中心。 2008年奥运会之后呢，这里就成为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场所了。那这次北京冬奥会呢，它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哈。刚才呢，霍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了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所在的朝阳、洼里和大屯儿。哎，接下来您给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五棵松，这里是冬奥会冰球的比赛场地哈。 对。实际咱们要说起这个五棵松吧，我觉得大家伙儿应该比较熟悉，因为有这个地铁五棵松站，另外这儿还有一个五棵松体育中心。 五棵松体育中心这个地方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举办过篮球比赛，我记得哈。 对，说起这个五棵松的历史，应该可以追溯到这个清代。200多年前吧，这个清代这个提督不叫邵英的，他的墓呢在这地方，因为当时呢给他看坟的这个人呢姓葛，所以呢也把这个地方呢叫成这个葛家坟。在这最早埋的呢是邵英的这个父亲邵生弼，他在这最早埋在这儿。邵生弼的儿子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邵英。邵英生于这个清乾隆4年，也就是这个1739年，他还是这个乾隆年间的这个进士，当时是榜眼，很优秀的一个人才。考完进士以后呢，他在这个翰林院里边做编修，包括在翰林院、在国史馆、在文渊阁一直任职。嘉庆23年，也就是公元的1818年去世。去世后呢，就埋在了这个京西沙窝村，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五棵松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墓地边上呢，有五棵高大的松树。我还真问过两位这个80岁和90岁的老人，他们还真看过，说那树大概有20多米高，傲然挺拔，直冲这个云天。 那这个松树的位置在哪儿呢？ 这个松树的位置呢，就在现在的这个五棵松桥的西北边。早年间吧，出了阜成门往西南有一条去那个门头沟的一个大道，许多从那个门头沟往北京送这个煤的人，就是拉乐的这些人，基本都从这儿走，因为大家伙知道阜成门是煤门，往北京城送煤基本都要进这个阜成门。五棵松呢是这个必经之路，包括一些个石景山一带的人到北京他也要从这儿走。民国时期呢，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荒凉，人烟稀少，时有这个打劫的土匪，还有这个强盗出没，许多人呢都不敢单独走，一走到这地方又是发怵，这地方太乱，树也多，林子也多，而且还有土匪，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大家伙呢就不约而同的相约在这个五松下，说这个咱们呀跟这结伴凑个3-5人，咱们一块走，这儿咱们大家伙都踏实。于是呢五棵松呢就被叫成了这个俗称，就是说哪儿见呀，咱五棵松见，逐渐成为了一个地名。到了民国时期吧，五棵松一带形成村落，就叫这个五棵松村，但是那个村子还很小。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看好了五棵松这块风水宝地，在这个地方呢修建了一些个碉堡、炮楼，还有一个军营。当时还修了一条土路，叫什么叫新亚大路。1906年呢，北京修建第一条地铁，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地铁1号线，当时正好从这个五棵松附近经过，并且在这儿呢设站。当时呢还没有这个暗挖技术，就咱们现在最先进的这个盾构机。 盾构机。 哎，没有。所以都是采取那种开放式的，就把这路打开，完了在里边施工，施完工以后再埋上。 它是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为了保住这五棵松树呢，当时人们 也想了一些办法，但是呢又一棵呢最早呢死了，随后人们又想在这儿再种一棵，但是没有成功，最终这剩下的四棵也都没有保住。虽然那五棵松没有了，但是作为地名呢被沿用下来。后来呢人们为了做这个纪念嘛，又在这儿补种了这个五棵松树。这个松树现在在哪儿？就在这个地铁一号线西北口，五棵松树紧挨在一起，应该说个儿也，我刚才坐车过来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眼，也挺高大的，但是可能跟传统的五棵松比可能差远了。 五棵松这儿是举办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冬奥会的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这个呢是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海淀的这个首体也是非常的知名，这里举办过很多很多的比赛呀、演唱会啊等等哈。 首都体育馆呢是位于这个海淀区的东南部，它往东边就是那个动物园，但是动物园呢是属于西城，首都体育馆呢属于海淀，人们也常把这个首都体育馆呢俗称为白石桥体育馆， 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地方叫白石桥， 对，泛称白石桥。 对，说到这个白石桥这个地儿，应该说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哈，有一些什么样的渊源呢？傅先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白石桥历史确实比较悠久。白石桥呢实际是始建于至元29年，也就是公元的1292年，当时呢是跨这个高岭河的一个小的石桥，这高岭河是哪儿？就现在咱们见到这个长河，当时所使用的这个材料呢是那个白色的这个大理石，所以石称呢小白石桥。到了这个明代呢，这个桥呢进行了重建，规模等原来又大了，所以被称为这个白石桥。清代呢又改成为这个单孔的这个石桥，长大概是10米，宽6米，高大概是3米，而且两边的护栏呢都是这个白色的，从远处看呢比较醒目，所以也是北京保存下来的古石桥之一。为了这个适应这个现代这个交通吧，1982年呢在这个古桥的西侧大概也就是1米多的距离吧，又重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现代的这个公路桥，所以也可以说是两桥合一。1998年呢改建这个白石桥路，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中关村南大街的时候，在改建时呢就拆掉了旧的这个白石桥的护栏，又换了新的这个护栏，名字呢一直呢被沿用下来。应该说这个白石桥是咱们老北京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这有一个最早的一个32路，后来叫332路一公交车去往颐和园，这是必经之路，大家伙比较熟悉。 冬奥会的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都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啊，这里也已经进行了测试赛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京城西部的这个首钢滑雪大跳台。这个大跳台如果是路过那儿都能看见，非常的醒目，非常的漂亮。这是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的比赛场地。这个滑雪大跳台晚上那灯光一照更漂亮。 对，特别漂亮。 飞天造型是吧？ 对。石景山这个大跳台呢现在可以说是这个石景山首钢园里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从很远就能看见，非常有气派。说起这个石景山呢，因为大家伙比较熟悉，但是咱们说石景山区熟悉，实际石景山区是因为一个叫石景山的山而得名。 这个石景山到底是哪座山呢？ 实际这个石景山就是坐落在现在的首钢园，就老的这个首钢这个院里的这一个小山。山上 真有这么一座山？ 真有一个山，山上还有一座塔。如果大家开车从这个城里边去这个门头沟的方向，要走这个辅石路高架桥，从桥上就能看见这个石景山，非常醒目的一个建筑。它那个塔呀是仿照这个佛香阁建的。这个小山别看不太高，它海拔只有这个183米，它是属于这个太行山余脉，但是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因为是什么？它是北京西山风景的一个亮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呢被称为这个燕都第一仙山。这还不是咱们现代人封的，还是古代人给封的。石景山呢是西临那个永定河。我正好有幸呢前几天参加活动呢，到这石景山上面去参观，特意把这个整个山的情况呢看了一下。这样的有幸呢向那个听众呢简单做一介绍。它这山的这个南坡呢比较陡峭，有点这个悬崖峭壁，但是呢北边呢比较舒缓，它有马路，车可以开到这个小的这个塔的底下。这个塔呢是古色古香的一个塔，它又通过这个115层台阶可以到塔上去。 那这石景山的历史也相当悠久了是吗？ 对，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啊？ 对，当时那个燕昭王扮乐毅为大将，率这个楚、韩、魏、赵四国联合讨伐齐国，占领了齐国的这个当时的国都，就是这个临淄。 不仅夺回了多年前被这个齐国抢走的这个燕鼎，还把这个齐国的一些个数件宝贝给带回了这个燕国，燕国就现在的这个咱们的北京。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呢，在这个石景山这个山上修了三座宫殿，一座呢是在这个山上叫宁台，还一个在这个山的前面，还在山的后边。你看它的历史有2300多年了。 2300多年，这个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哈。那石景山这个名字是一直都叫这名字吗？ 不是，石景山呢还有几个别称。 有哪些别称呢？ 比如叫石经山，经是途经的经、 嗯、 还有一个石经山，这石是潮湿的石，还有一个石景山，这个景是小径的径，就小路的意思，还有石景山，石是数字的石，景色的景，石景山、嗯、还有一个石景山，这个景呢是水景的景，还有一个石景山，失去的失，经文的经，石景山。你看这几个名儿，它都是它的一个别称。 哎，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咱先说这个石经山，这个就是经过的经啊。据说呢，唐代呢，这个山上呢藏有这个僧人凿的这个洞，里边藏了一些个刻在石头上的石经，所以呢，至今呢，在这个山上呢还有这个普安洞，据说都是藏这个石经的。2004年呢，又在山下呢发现了这个藏经的石洞，里边确实刻着很多这个石经，所以就被称为这个石经山。这经就是经文的经。还有一个说法呢，叫石景山，这石呢就是数字的石，景色的景，说这山上有十个景色，是哪十景色呢？是这个普观洞、普安洞、还原洞、孔雀洞、亮经台、金阁寺、碧霞岩君庙、天空寺、望河楼、神灵塔，分布在山的每个角落，一共是十个景，所以被称为这个石景山。 因为这山上啊有十个景点，所以叫石景山，这个名字还取得挺直白的哈。那么刚才您还说了有叫这个石经山，石是干尸的石，石经山还有石是失去的石，两个石经山，这两个来历不知道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查了一下这个石景山的这个文史书籍，确实有这个说法，但是呢应该是源于一个传说。说有一年呢，石景山里的寺院里的老方丈派两个小和尚呢到这个房山的云居寺去取这个经书，两个小和尚呢将这个经书取回来以后呢就放在一个木盒子里边，当时呢要经过这个浑河，这浑河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永定河、 嗯、 两个小和尚呢在船上呢一边聊天呢一边打闹，当这个船呢行驶到的河的中央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浪头，把船一摘尾，把这箱子掉水里了。 哎呦， 两个小和尚说不好，快捞经书，装经书的箱子从河里捞出来了，可是呢箱子里边呢还是进了水。小和尚一看经书没弄湿了，回去让师傅看见肯定要怪罪啊，所以呢就把这个箱子打开，把这经书呢搁在一个石头上晾晒。因为那会儿的经书啊不是咱们现在说这书装钉的，它是散页的，称为经书，实际它就是一页一页的 经文， 就是经文。正在晾的这个山上的时候，又来了一阵风，就有点倒霉，把这经书给吹跑了。两个小和尚呢就赶紧收拾，收拾齐了一点，发现这个经文缺了十几页。两个小和尚回到寺院以后，把这实情向这个师傅说了一遍，师傅严厉地训斥他们，为了让弟子们记住这次教训，老方丈便在这个他们晾晒这个经文的这个石头上刻了这个石经山三个大字。 失是失去的失、 哎、 在这儿失去了经文，石经山、 哎、后来呢又把这个山呢谐音为称为这个石经山， 就是干尸的尸。 对， 因为有尸的经文在这晾过、 哎、而且据说呢这个石经山这个三个字在山上的岩石上还确实还有。 嗯， 当然这只是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不足为信，但是确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嗯、 干什么事不能大意。 而且那个晾晒经文的岩石后来被称为晾经台，是吧？ 对，被称为晾经台。 嗯嗯，确实是，办什么事都要一丝不苟，疏忽大意真的就容易出错哈。 此外呢，这个石景山呢还一个别称叫什么？叫骆驼山。据传说呢，站在这个石景山这一岸，就是从西边往东边看石景山，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骆驼驮着一个重重的一个行囊，所以呢被俗称为骆驼山。 这个倒是蛮形象的。 对，尤其是他说只要是在永定河的西边吧。实际呢，石景山呢是一座南到北佛的一个仙山。 哦，这怎么讲呢？ 因为在这山上呢存在了很多这个佛教和道教的这个寺院，你比如有这个金阁寺、碧霞岩君庙，还有这个天空寺。因为我正好前几天呢到这个山上去参观嘛，有些寺院的遗迹还有，所以呢民间有呢先有金阁寺后有北京城之说。 嗯， 北京城元代才开始建，是吧？正经的这个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黄燕。为了迎接冬奥会的到来，看冬奥红装素裹分外俏。今天我们要带您了解北京冬奥会的那些场馆。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临近，有关比赛项目和场馆的设置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北京冬奥会设有3个赛区，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届时多项比赛项目都会在这3个赛区举行。比如说冬奥会的开幕式以及闭幕式就在国家体育馆鸟巢，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在首都体育馆，冰球呢是在五棵松体育中心，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高山滑雪、雪车、雪橇在延庆赛区，而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呢在张家口赛区。这3个赛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您是否了解？过去这里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能够成为冬奥会的比赛场馆呢？为您溯源北京冬奥会场馆的历史与掌故。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文史研究专家扈立平先生。上半时呢，扈先生给我们介绍了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几处场馆所在地的地理渊源，很有知识性和趣味性。接下来咱们接着聊和冬奥会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场馆所在地有关的地理渊源。说到延庆呢，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这是北京的夏都哈。为什么说夏都呢？夏天这儿特别凉快哈，山区。这次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雪车、雪橇比赛将设在小海坨山路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 跟大家说说有着海坨带雪美誉的延庆赛区吧。延庆赛区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小海坨山区域，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山地新闻中心4个场馆，在这里将举行雪车、雪橇和滑雪大项目中的高山滑雪项目。延庆赛区秉承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的设计理念，将以现有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冬季运动与自然环境保护相结合，真的是可持续向未来。聊完赛区位置，再来聊聊比赛场馆及相关的观赛礼仪吧。在延庆赛区，将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这2个竞赛场馆中举行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的项目比赛。友情提示，当我们去观看高山滑雪时，千万不能随意穿过比赛赛道，那是非常危险的。还有要注意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掉落在赛道上，以免对选手造成危险。最后安利前往延庆赛区的交通规划。为保障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3D赛场间的交通服务，我们将建设连接北京、延庆、张家口3地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先来看看铁路方面，新张城际铁路设计时速仅在每小时200公里至350公里之间，乘火车从北京北站到延庆场馆约20分钟，速度是嗖嗖的。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油耗升级那就大，连接北京城区和延庆间的省道兴延路已完工，它还能和修建的崇延路连接，为冬奥会增添一条交通要道。这样它与京藏高速 G6、京新高速 G7、110国道 G110、首都环线高速公路 G95 组成城际高速公路网络，让我们的冬奥交通省时便捷。 接下来我们请扈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延庆的历史渊源。 应该说呢，延庆的历史呢非常悠久，它古称呢夏阳川， 也称龟川，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个龟河。 嗯，龟河的龟呢是女字旁一个为什么的为，很特别的一个字。 嗯，早在六七千年之前，延庆呢已经有人类活动了。春秋时期呢曾是这个山戎族活动的地区，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呢属于这个燕国。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呢，在这个地方设这个上谷郡，他当时设有这个上兰县，故址呢就在现在的这个延庆的张山营，还有当时还设有这个居庸县。说起这居庸，大家伙比较熟悉居庸关，实际它是应该有个居庸县，它的故址呢在现在的这个延庆的县城。西汉的时候呢，这个上谷郡呢领这个15个县，其中就有这个宜宇县和这个居庸县，现在这两个县呢都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延庆境内。东汉时呢撤销了这两个县，合称为这个居庸县。北齐的时候呢又废掉这个居庸县，并入这个怀荣县。你看它这个历史有一个严格，到了唐末以及辽金时期又改称为这个晋山县。元至元22年，也就是公元的1285年，元代的第四位皇帝，也就是仁宗，出生在这个香水园。这香水园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延庆沈家营的上花园这个地方。元至大4年，也就是1311年，他登基当了皇帝。在这个延佑3年，也就是1316年，将这个晋山县升为这个隆庆州，他就得提了一格。到了明朝又废这个州，设这个隆镇卫，卫是军队的，明朝的一个军队的一个设置一个单位。建文元年，也就是1399年，改称这个隆庆卫。永乐12年，也就是1414年，又称为隆庆州，等于又恢复了这个隆庆州的这个设置。直至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又改为延庆州。也就是说一直到这个清末的300年间吧，一直沿用这个延庆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将隆庆改为延庆呢？它有一个古代封建的一个回避制度，隆是一个年号，为了回避这个隆字就改成延庆了。民国2年，也就是1913年，全国废州改县，改成延庆县。在50年代呢，由这河北省呢划为北京市。2015年又设这个延庆区。 之前呢一直是叫延庆县啊，现在是成了北京的一个区，延庆区。所以延庆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刚才您说了六七千年前延庆境内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了哈。说到这个延庆呢，大家很自然会想到八达岭长城，这也是万里长城最著名的景观之一了。气势雄伟，景观壮丽，也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哈。那八达岭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这个八达岭这个地名的由来啊，这个说法比较多，既有这个史书的一些记载，还有一些民间的说法。因为八达岭长城呢是地处军都山关沟这个北口，它是始建于这个明弘治18年，也就是1505年，它是这个明长城上的一个隘口，被称作玉关天堑，是这个居庸关的一个重要前哨。咱们说了啊，八达岭这个地名的由来版本比较多。 有哪些版本呢？您跟我们说一说。 有这种说法，说这个八达岭呢是由这个八大岭，大小的大，由八大岭谐音而得名。 哦，八达岭因为八大岭的谐音而得名。 对， 这那是不是这儿以前有8座高大的山岭啊？ 您说这个对 啊，真的啊。 对，因为八达岭这一带呢是就山比较多，可以说是山峦层叠，地势险峻。据说呢，修建这个八达岭长城的时候啊，要转过8道弯。因为它有8座山嘛，要转过8道弯，而当时修这个长城时呢非常艰难，材料往上运时候啊特别特别费劲，所以迟迟呢完不了工，曾先后有8个监工为修建这一段长城而死，最后通过这个仙人指路啊，也就是仙人点化，采取修城八法才将这个长城修完。 修城八法是哪八法呢？我看了一下，是叫虎带龙头、羊背鞍、燕子衔泥、猴搭肩、龟驮石条、兔引路、喜鹊搭桥、冰铺栈，用的是动物的这个形象的说法啊，把这些建长城的这些材料给运上去，是吧？ 对，而且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传说， 是用这样的法子才把建筑材料运到了山上，所以呢人们就把这段长城称为八达岭长城，后来谐音是八达岭长城。刚才您还说到了它还有一个谐音叫八道岭，道是道路的道，这个八道岭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这个明末李自成呢率义军向北京进攻，他必经这个八达岭这一带，因这个城关呢 易守难攻，所以起义军呢在这受阻。李自成呢是心急如焚。这时呢有探马来报说前方呢有八道险关。李自成听罢长叹一声，这里的八道险关实在是难过呀，看来是强攻是不行了。于是呢命义军改道而行，后来呢就把这地方呢称为八道岭，时间一长呢就谐音为八达岭。 所以八道岭的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这里还有曾经有个名字叫八斗岭是吧，一斗米两斗米的斗。 这个呢应该也是当地的一个传说，是因为这个地形而得名。因为这个八达岭长城呢连绵起伏，将八座陡峭的这个山峰呢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远了看呢就像一个大的两斗呢扣在这个山上，所以呢就被俗称为八斗岭。明朝的时候呢有位皇帝到此视察，见到这个八达岭以后呢说这个八达岭这名太俗气，所以他也给赐个名就叫这个八达岭，由此呢就有了八达岭这个名字。 所以八达岭这个名字这来历还是挺多的哈。 其实呢以上这几种说法呢都是这个传闻，当地有这种说法，我查了一下这个八达岭的传说这本书里边也有这种记述，但是呢真正的记载还是应该说以这史书为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明代蒋一奎写这本书叫《长安刻画》，其中有一个边镇杂记中有这么个解释，说是出居庸关，往北延庆州，往西宣镇，路从此分，故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因为八达岭呢是居庸关的外口，由此往北呢是延庆、赤城还有内蒙古，往西呢是张家口、怀来、宣化还有大同，往东呢是永宁、四海，往南呢就是昌平包括北京，可以说是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所以应该是古代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防卫的一个前哨，所以素有这个京北第一屏障之称。 您刚才说的这个明代蒋一奎的《长安刻画边镇杂记》这里头的说法有史籍记载，应该说他这个解释还算比较准确啊。 应该是比较严谨的。 说完了延庆的历史，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冬奥会高山滑雪雪车雪橇的比赛场馆所在地的小海坨山好吗？ 行。小海坨山呢它是这个海坨山山系的其中的一座，因为海坨山呢它有五座山连绵而起，但是有三座呢比较有名。这三座山呢一个是大海坨它最高，还一个呢是小海坨，还一个呢是三海坨。咱们先说这个大海坨吧，大海坨呢有这个塞外珠峰之称。 塞外珠峰啊，那还是很高的。 对，因为它是北京的第二峰，仅次于这个灵山，它海拔呢是2241米，也就是北京的第二峰，是延庆的最高峰。小海坨呢在大海坨的南侧，它海拔也挺高，是2198米。三海坨呢在小海坨的南侧，它的海拔呢是1854米。传说远古的时候呢，延庆这一片呢都是汪洋大海，海坨山呢只是一块礁石，经过亿万年的石涨水落吧，形成了这个海岛一样的这个高山，所以被称为这个海坨山。实际咱们现在说这个海坨山呢是一个提土一个塌字，因为这个海坨山呢是北京延庆与这个河北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山，河北的这边把这海坨山叫成陀螺的陀，因为据说从那边看呢这海坨山呢像一个竖立的一个大陀螺。 刚才您说这个地方是被称为塞外珠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 因为每年的这个十月到次年的六月，海坨山呢因为这个山间盆地潮湿，空气呢被抬升，山顶的气压和气温呢都比较低，往往呢一夜北风吹过，天亮时呢山上已是戴上这个白色的雪帽，就是说山下下雨，山上就成了这个雪了， 下雪了， 就下雪，而且呢能持续到六七个月之久，所以在延庆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个海坨带雪的这个景观，所以呢就被称为塞外珠峰。 因为珠峰顶上也是常年积雪不化哈，海坨山刚才说了一年有六七个月这个山顶都是有雪，所以被称为塞外珠峰。 另外呢每年的雨季还有一个景观叫什么，叫海坨飞雨，也称为这个吞旗吐秀。实际它是呢也是延庆的一个奇观，被收入到这个归川八景，也就是这个延庆八景之一。小海坨山呢地处这个大海坨山的南边，山势险峻，这个地形复杂，而且山高林密，它降水呢非常丰富，所以呢借助这个垂直的这个落差比较大的这个优越条件，在这儿呢打造了国际一流的这个滑雪场地。 特别是现在已经成为这个燕京赛区的这个核心区。刚才您说了，届时这个高山滑雪、雪车和雪橇比赛将在这里举行。 在小海坨的南侧打造了国际一流的高山滑雪场，现在已经是成为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核心区了。届时高山滑雪、雪车和雪橇等比赛项目都会在这儿举办。这是延庆赛区，说完了。 大家聊聊第24届冬奥会的第三个比赛区域，有着“东方达沃斯”之称的张家口赛区。这个赛区的核心部分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马帐子沟的太子城区域。友情提示：在太子城还有好多迷人的传说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找阅读哦。咱们书归正传，这里共有五个竞赛场馆，分别为承担北欧两项跳伞滑雪和越野滑雪比赛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承担冬季两项比赛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以及承担自由式滑雪比赛的云顶滑雪公园 A 和云顶滑雪公园 B。 这离北京赛区有些距离，运动员们需要两地跑吗？ 这怎么会呢？我们在这里还有三个非竞赛场馆：奥运村、山地媒体中心和颁奖广场。说到这些设施啊，我们将以太子城高铁站为中心，将场馆分成三个组团，紧邻高铁站，包括奥运村、金代遗址及颁奖广场的太子城组团，位于古杨树的包括越野滑雪中心、跳台滑雪中心、冬季两项中心及奥林匹克频道主转播室的古杨树组团，以及位于云顶的云顶组团。太子城组团在文物部门的支持下，突出对金代遗址的活化利用，实现奥运村国际区与遗址公园的有机结合。古杨树组团全部为新建场馆，这些场馆将在会后用于国际赛事及社会活动当中。大家也不必担心，为避免对山谷地区的过度占用，以及便于实现观众与赛事运行的分流，三个场馆之间有一条环形的架空步道联系。云顶组团重在利用现有的雪场、场馆，除赛道外以临时设施为主。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那边还有个美丽的小镇 啊，瞧我这记性，那是咱们张家口赛区在场馆之外规划的一个冰雪小镇，为赛区成为会后的国际冰雪运动目的地提供保障。至于交通方面，乘坐京张高铁到张家口场馆仅用52.5分钟，驱车走京礼高速也是很便捷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张家口赛区了。说起张家口，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就在咱们北京的西北部。但是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胡先生给我们来说说。 张家口这个得名嘛，是因为这个张家铺演化而来的。张家口呢，地处这个北京、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四省市这个交界处，距北京呢大概是200多公里，素有这个塞外山城之称。自古以来呢，就是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张家口呢，又称这个张园和武城。明宣德四年，也就是1429年，指挥使张文在这儿修建城堡，以为驻军。当时呢，称为这个张家铺。这个城高呢是3丈3尺，方圆4里13步。最初呢设了是这个4个门，后来呢因为这个西门和北门比较小，后来就给堵死了。到了这个嘉靖8年，也就是1529年，守备张真在北城墙上开了一个小门，被称为这个小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真开住，所以呢被称为这个张家口，并将这个城门上的张家铺的这三个字改成了这个张家口。到了这个明清时期，张家口逐渐发展成为这个塞外的一个商贸重镇，有这个北京北大门之称。 最早是因为姓张的这个官员在这儿住这个城啊，所以叫张家铺，然后叫张家口。那这次北京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等等都会在张家口的崇礼举行。现在这里已经是建成了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还有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那崇礼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咱们说张家口大家伙比较熟悉，说到崇礼，应该说至少在这次申办这个冬奥会之前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的山城。实际崇礼这个地名啊也就几十年的历史。 那崇礼这个地区的历史有多长时间了呢？ 春秋战国时期吧，今天的崇礼这一带呢是这个燕国的北部，秦汉时期呢属于这个上古郡，历经唐辽元到明代属于中书省上都路的宣德府，清代呢属于这个直隶省张家口厅，1913年为张北县的二区和四区，1934年呢将这两个区呢合并，取这个崇尚礼仪之意，设这个崇礼设置局，这个设呢是建设的设，治是治理的治，1936年改称为这个崇礼县，1952年呢划归这个河北省，属于这个张家口专区，1958年呢崇礼县并入这个张家口市，成为这个张家口的一个下属的一个行政区，当时也叫崇礼区，1961年又改成为崇礼县，属于这个张家口专区，到了2016年以后又恢复了这个崇礼区的这个名字，它这个严格有一个变化一个过程。 刚才呢您说过崇礼县1934年的时候是设了这个叫崇礼设置局，设是设计的设，治是治理的治，设置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这个名字大家伙听着可能有点生，设置局呢是在这个清末出现的，就是凡是要在某一地区要设立这个县政府之前，它有一个临时的这么一个机构，就叫这个设置局，实际就咱们现在就是一个筹备组或者筹备委员会，但是它的级别相当于这个知县。崇礼之名呢由来与这个民国时期开展的这个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有关，1934年这个民国政府呢以屠格陋习提高民国素质为由开展了一次新生活运动，当时提出了一个四维的地位，这四维呢是出自这个先秦时期的这个管子，它是一个主张社会稳定的一个道德标准和一个行为规范，它分为礼义廉耻四个纲要，民国时期这个新文化运动呢把这个纲要进行了一个解释，他说的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为清清楚楚的辨别，耻为切切实实的觉悟，所以呢取这个崇尚礼仪之意，把新设置的这个设置局称为这个崇礼。 那么崇礼这个地方啊有不少的冬奥会的项目在这里举行，是不是也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些地理的优势呢？ 您说的这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崇礼这个地方呢多山，它属于这个阴山山脉的东段，这个山势比较陡峭，而且很多山峰呢都是在海拔1500到2000米之间，其地貌呢是山连山连绵不断，沟套沟难以计数，因为这个地形地貌的这个优势很适合呢营造这个滑雪场地，所以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将在这个崇礼举行，由此兴建了这个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这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我们也非常期待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哈，那也非常感谢霍先生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北京冬奥会场馆地理有关的历史和掌故，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谢谢霍先生，谢谢您。 不用客气。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着。哎，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天津站广场、解放桥。1886年，随着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唐胥铁路延修到天津，天津站开始修建，京唐铁路的列车从这里始发。至1888年10月正式通车运营，到现在已有133年的历史了。俗称老龙头车站的天津站，曾见证过数次中国人民反击外国侵略军的历史。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在车站第一月台上，义和团阻击了英国海军的四列北上军车。在反击沙俄军占领老龙头车站的战斗中，坐落在三岔河口的水师营炮台炮击老龙头车站的敌军，打得侵略者在站房上揭挂白旗，老龙头车站也因此成了废墟，战后才得以重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天津站又成为中国人民与侵华日军交锋的战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站经历了三次改扩建。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途经天津站。十几年来，累计运送旅客数亿人次。现在，天津站是集铁路、地铁、公交、出租车等为一体的大型交通枢纽，也是京沪线上的重要枢纽之一。解放桥位于天津火车站与解放北路之间的海河上，是1923至1927年建成的铁桥。解放桥桥长96.7米，建造时共耗资125万两白银，是海河上造价最高的一座桥梁。解放桥是一座可以开河的桥梁，轮船从桥下通过时，桥中心两侧的梁架分开上扬，轮船即可通行无阻。解放后，这座桥很少启动开河。1970年的一个深夜，为了试验检修，解放桥时隔多年再次开桥，深夜闻讯赶来的观看者云集两岸，热闹非凡。2008年，天津解放桥按照原貌修复完毕，重新恢复了开启功能，成为海河上一座亮丽的风景。百年来，解放桥也曾数次改名。最初建成时，天津由九国租界，因此这座桥得名万国桥，又因是法租界建造，市民称其为法国桥。1948年，万国桥又改名中正桥，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后，才正式定名为解放桥，并沿用至今。历经百年变迁，天津站和解放桥经历了数次战火，伴随着天津的发展不断更新，更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